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啊，即系讲理想冇错，即系讲多一次咧，嗰间桑拿我咪最后一次嘅，话声你听啊，都冇有错嘅。 次次都话最后一次噶啦， 唔系咁冇办法啦。 好爽啊你真。 嗱，我哋系先我哋试完咧就讲到咁样，系先同三条僆仔咁就去咗湖 X 咁啊揼啦咁样。啊，仲有一样嘢，阿 Happy 冇做啦，啊真系惨。第二个而家嗰个经历嘅嗰个主任就系妙， 超有乜所谓啫？ 唔系。Happy 靓好多㗎嘛，即係其实啊早知佢唔做，真係早知佢返乡下扣救佢啦，真係即係阿饭餐食都好啊，係咪先。好算啦算啦，唉咁呢啲即係胭脂飞服啦。呢次呢个技师 啊，遭遇啊， 呢个技师真係係要讲一讲嘅，即係 number 我费事开啦。咁啊后佢即係可能睇个样佢19岁到啦。19岁咩人我都唔好记得啦，唉算啦。咁青春活泼啦咁样啊。咁个样子就端好啦，即係。 身材啊 都咁就呢样少少欠奉啦。即係唔算系唔系好大嗰啲啦，总之系啱啱发育冇耐啦咁样。即係我谂真系可能啱啱发育冇耐。 系。 喺佢帮我45度骨嗰阵时候呢，咁我当然解疤啦，帮佢解疤就伸只手去。即係我好簡單，我單手可以解到疤㗎，我可能真係㗎， 借你得咩？我覺得啦， 咪搵次你要拍返段片擺上去個網度㗎。 好， 點樣教一教人單手解疤？ 單手我可以，我仲叻到我可以隔住件衫打喎，隔住件衫除疤喎，單手喎。 咁我又好似冇乜點試 過。未試過啦。啊！呢次啲性技巧嘅嘢，我慢慢有機會講啊。因為網友叫我點解唔講？ 你講翻條女先啊。 咁啊，我即係通常咧，我眯埋隻眼啫嘛，咁啊，揸揸。摸去个头嗰度啦，咁咪人头啦。咦咁细粒嘅， 搵唔到。 佢我搵唔到，真係好似一粒米係太细粒啦。好似粒饭咁上下㗎啫。半粒饭上下啦。嘩即刻买大眼啦大佬。即係验明整得得睇下係咪拼唔拼啦。咁唔係好拼嘅。但係就一粒好细粒嘅，好可爱。咁都唔使讲啦。一见到好咁可爱呀，梗係。嘩嗰个啲性衝動出曬嚟啦，即刻同佢講咩價錢啦、啊、或者我好婉轉嘅話得閒出嚟食下飯啦，咁叽哩呱啦啦咁啦，通常收咗幾錢啦、啊、咁樣講。咁個女仔之前同我講一講，我好唔好相信嘅，但係又唔知點講，佢就咁講嘅，唔好意思我唔會做㗎，我未拍過拖。 未拍过多， 猪嚟喎！ 大家有识汤蛇， 哇，真系犀利！ 识汤蛇就有技师，有师傅教噶嘛，唔关事噶，系咪先？ 啱啱 啱。你未识做爱嘅时候，你都识揸个女人嘅波啦 ，OK？ 系一样嘅啫， 依天揸 系咩？你系啊，我唔系噶。 系噶，我都我沟女嘅时候，我依天揸个波先啊，系咪先？但系一样嘢，柱嚟嘅，最衰佢话下个月就翻乡下，不过话翻翻嚟嘅。咁呢、這個推介呢，下次你聽啊，我俾少少 tips 啦，雙位數字尾數係零， 係 咁就1,2,3,4,5,6,7,8,9, 嘩我都要試九個喎， 真係我真係唔出聲啦，我真係其他唔可以再講啦， 試九個 都試九個你一定試到㗎啦。咁近呢個月呢佢都仲係返緊晚班嘅， 係 咁樣你哋可以試下，如果你哋溝到佢就溝啦，靚妹一名啊 ,19 歲。 咁或者去到咪同個主任講囉，邊個尾數是零，大咗19歲嘅。 啊咁樣。我唔知啦。啊咁樣都可以 粒子一世都搵唔到嘅。 咁樣。咁主任未必知啱要未必啱要未必知㗎嘛，係咪先。咁樣。咁跟住啦傾完都唔得啦，跟住朝頭早咪同班嗰三名僆仔去飲茶囉，傾少少賽報告囉。 嗯。 咪喺度屌鳩佢哋囉，唔係屌鳩佢哋話屌。我諗住下下得啦，你返嚟我咁之前想講完一輪囉咁樣。咁呢、okay. 這個我覺得係一個唔錯嘅經驗嚟嘅。即係攞呢個經驗呢可以明白到我下次點樣帶啲人去玩。譬如我都會即係好簡單，你同我出嚟食飯喺深圳嘅話，我唔會唔帶女出嚟嘅。我都會帶啲女仔靚唔靚另外一件事啦，帶啲女仔出嚟。即係佢會陪你飲酒聽歌猜色中。或者可能俾你抽下水，可能拖下手啊之如此類啊，你手踭揞揞佢 波邊啊咁都我咁佢哋都唔會好介意。但你諗住嗌出嚟嗰啲你可以波嘅呢 幾次之後啦，即係如果你有運 要熟啦，係啦，咁樣啦，即係好似有幾個朋友啲主持都同我上過去，咁嗰啲真係要溝啊 ，OK？ 啊嚟，真係嗰啲主持，下次我會俾翻啲電視聽下啦。好啦，今日點解話無啦啦靜會上嚟咧？其實阿靜無啦啦都會上嚟嘅， 嚇，真係好似路人甲嚟嘅。 即係你知唔知佢真係 講咗佢嗰個嗰飯？ 唔係，首先我要還還債先嘅，喺呢度借你少少時間。 好啊， 因為你個網嗰度嗰度有一個板塊，有個版主啊，阿樂哥仔啊，喺你老內啡度。 OK， 就要求我喺度宣傳一下佢裏面個遊戲嘅。咁佢裏面有一個跑馬仔遊戲嘅。 係。 咁啊，即係佢開始其實一開始你個版友佢都有㗎啦。咁啊。就係依家佢就覺得嗰啲人數嘅，即係其實都幾好玩嘅，因為佢其實就好似人哋啲馬平加咁貼嘅啫，每場貼四隻咁樣嚇，貼曬佢咁啊計分啦，大家嚇，咁啊詳情你可以睇翻落去裏邊，我唔多講。咁啊，希望大家嚇各位巴打就支持一下，一齊玩一下啦。 喂，我真係要讚一讚，我覺得咧，即係我最近因為。即係譬如喺大陸呢，因為上到你個即係唔係咁多討論區上到嘛，你知即係我喺大陸就冇乜選擇㗎，局你話講衰啲就係局住要上戰艦啦，咁因為嗰啲咩 discussion 唔到，但其實真係坦白講就係越嚟越多嘢玩㗎， 係呀， 同埋啲Brada嘅分享係好好㗎，即係譬如嗰啲 呢排多咗退休報告添， 即係無論啊，譬如啲相啊或者無無聊聊有時識下，譬如啲咩資源分享區啊啲呢 啲片 擺多咗好多嘢咁即係有健康嘅又有唔健康嘅咁係最衰成日要我回覆囉好鬼快囉 或者你太紅嘅 唔係呀佢哋個個都要回覆㗎 我係呀 回覆先可以睇到 係呀 但係都冇乜所謂但係我覺得係值得讚嘅即係你見到好多人即係好多人上你個網啦同埋就係即係大家又有啲貢獻出嚟囉 啊都係 我 哋係囉即係細佬個網呢都需要大家支持㗎咁樣咁仲佢講下咁你講個網話講下啦啱啱我講先啦啱睇到嘅有個網民話網友話呢幅相嗰條女牛哥搞個女又冇咁靚嗰條靚妹唔係我杯茶我唔覺佢靚 ok 講完到你 ok ok 另外就講返又係嗰個網嗰啲嘢啦 好啊 因為有一位阿朗哥啊朗 519吹雞呀佢。 呢個啊依家係行政總裁係對波嘅。咁已經其實報我哋依家戰艦就搞諗住搞一隊足球隊啦。 叫戰艦聯。 戰艦聯。呢個名字我覺得好好嘅傑斯改嘅。 呢個名真係唔錯。 戰艦聯隊㗎嘛。 戰艦聯隊呀。咁我要求埋佢直頭應該要改埋英文名添。咁呢就依家嗰個反應其實都算幾好㗎因為我睇返阿朗哥佢就啱 post 咗個人名即係名單出嚟㗎都有即係連埋我哋在內所有人都有17 個。喂咁多啦已經。 係呀 阿傑斯係咪㗎你 我係呀我報咗名字。 你係啦阿八二龍喺我後面佢又係啦佢龍門㗎嘛。 係呀。咁即係細節嘅嘢依家好似都仲係唔係好傾即係好似阿朗哥就通常都喺個板度傾嘢個溝通上面就好似大家比較慢少少。 不如咁樣啦試下你 PA 嘛阿朗啊留我電話咁樣你兩 個。我留咗俾佢㗎留咗俾佢。 因為阿朗我見過㗎啦。 我講幾句啦。 好啊。 我覺得就係即係我識講唔識做嘅啫因為你知我唔係好多時間喺香港。但我覺得搞呢啲嘢呢就最緊要有個人博到取囉。咁就即係如果我覺得如果阿朗哥你係發起人呢就盡快即係我啱啱受 嗱其實我咁整㗎啦我又喺度慢慢差直再差越深啦。 即係有啲嘢就 我依家慢慢界定 咗佢先 係啦 成個 我界定咗兩樣嘢先阿朗哥嘅即係朗哥嗰 part 可能即係總裁負責嘅可能就譬如搵場啦搵對手啦即係負責呢啲嘢啦 點樣入會 點樣入會啦譬如入咗會譬如球隊宗旨係點樣啦我哋 買家 本色應該要點樣 交會費啦即係因為冇錢冇得喐㗎嘛 嗱咁其實交會費嗰啲咁不如我搞埋啦我攬埋上身做啦咁啊譬如即係內部嗰啲嘢嘅譬如好似依家你譬如球衣大家應該可能都要有傾一傾即係好多時譬如 唔係球衣我有意見我諗住我 design 㗎 個主席又有意見啦咁好多其他人又會有意見咁呢個其實未必話咁快行得通全咁我覺得就冇唔係好緊要嘅其實 唔係唔緊要其實啲嘢可以一路做一路 做 但係呢我諗即係譬如話 嗱，而家照咁睇就係譬如阿 Long 哥同埋阿靜理就係一個即係主要嘅搞手啦。即係我諗有啲嘢就 fix 咗佢先。然之後其他報咗名嗰啲人，我哋就跟嘅啫嘛。咁即係如果譬如話一路跟緊嘅其中，即係如果大家仲有意見，咪喺嗰條 thread 度繼續表達咯。啲嘢可以 turn 噶嘛。 OK。 咁而家我即係咁樣去做咧，就好過一路係咁喺度講咯。因為如果唔係咧，就即係搞到2017都冇得停，係咪先？即係我諗我覺得係咁樣做。 唔係，而家其實最主要嘅話，最緊的嘅嗱，譬如其實 Long 哥已經攞咗個場啊，咁攞場要錢嘅，因為草場嚟嘅嗰啲，係啊，咁冇理由，其實坦白講，冇理由叫人墊住嚟玩嘅一啲嘢， 啱 啱啱啱先。咁其實最主要就係譬如定一個金額，嗰個金額係譬如入會費咁啦，即係咁嗰個金額去首先係支付咗呢啲咁嘅咁嘅費用咗先。 唔係咁啊，仲簡單咯。唔係如果 Long 哥 book 個第一次場嘅。post 個時間上嚟，報個名嗰啲應該會到嘅，就唔該通知一下。咁或者第一次交錢嘅，咪大家嗰時見到面嘅。 咪你見面嘅，踢波嘅時候見面交就得。 係啦，咁你咪預早咪。 咁另外有時可能唔到場嘅兄弟咁樣咧，譬如其實麻煩牛哥啊，快啲啊，譬如你用你名義開翻個，用 CEO 名義開翻個户口，嗰啲就咁你户口你俾我啦，咁跟住就係啦，咁有人。即係要交會費咪入落，我咪俾個戶口碼佢叫入落去囉。 你就入咗就自己 keep 住張 receipt。 係啦 ,keep 住 receipt。PM, 你個網度 PM 我。 PM 受仔。 係啦 ,PM 受仔。係 啦。跟住就 跟住我就喺個網度 firm 返你。firm 完之後咁就 OK 㗎啦。如果我未 firm 呢咁就你就催我咁我就睇下點樣再覆你，我睇下會入裏面有啲問題啦。咁每個月呢我都譬如如果咁，因為我以前都有，我依家其實都做緊嘅。咁每個月呢我就會譬如即係你呢啲咁嘅數呢我都會做返個 Excel 啊咁樣、去俾返大家睇返究竟用咗咩錢啦。咁當然你唔好追我 VC 啦，大家出嚟啦call個信息啦。咁啊即係究竟用咗啲咩錢，有啲咩錢收入咁樣，每場波有啲點樣收費咁樣啦。咁呢個係一個基本收費囉。咁另外譬如每場波咁我覺得即係我出個 post 都講過就係最好就可能係除返咁多人到咗嘅攤分咗個費用。 知道係啦。 有返玩就 有係啦。我覺得就係個籠咪由你哋去 set 囉。set 咗咪大家去跟住先囉。譬如話喂邊個 到時有啲咩唔妥咁又再改囉。 表達出嚟跟住之後我哋就睇改改到囉。咁就可以一路行一路去喐㗎嘛，就唔使話即係喺度齋 talking 㗎嘛，大家喺度。 即係打得勁呢我係打上甲組，但係挑戰咗社民連先啦。 唔係任前聯咩我就 話。唔係挑戰社民連先。 係咪 我大嚿飛咗我出局啊，唔俾、okay、我做啊而家。 即係首先呢我呼籲一下啦，即係阿 Long 哥攞咗個場啊 ,1 月26號㗎，係夜晚8點鐘星期六嚟嗰晚就喺觀塘啊，咁詳細地址佢又冇睇唔到。觀塘嘅，佢係觀塘遊樂場，因為我都揾唔到個究竟咩。 草場嚟嘅，星期六嚟嘅， 但係低場嚟嘅七人。咁佢嗰個屬意就其實係我哋自己圍威喂一班兄弟玩一玩先嘅。 好啊，好啊。 咁希望大家盡量出。 即係唔使著咩球衣，特別球衣啦，即係話。 嗱，其實咁嘅，未有球衣唔緊要嘅，因為我自己玩開波咧，咁我自己手上面有兩套衫。 哦， 係啊。咁到其時，如果真係驚認唔到人嘅，我咪兩套衫帶曬去你哋。上半場踢完 A 隊咪下半場踢 B 隊冇問題。 好啊， 你換翻件衫。 咁都可以講下啦。草場要用草地嘅 boot 嘅。 其實 冇所謂嘅。 冇，其實你 用先啦，先 啦。你自己就算冇，我覺得唔係一個問題嘅。即係咪善啲啫嘛？因為我哋自己都係平時玩。 唔係，我記得我第一次咧同阿社民連嗰度踢嗰時候咧，對曙光啊，曙光著白飯魚啊，哇五板心個個撲曬街。 我咪白飯魚就辛苦啲啦。 個選得好緊要，但係我贊成啊，白飯都搏一搏啦。 嗱，佢話草場啊，咁我人造草場 ，sorry， 我睇錯咗。 人造啊 ，sorry， 呢個更正。 人草啊，佢寫住係。 係啊，人造。 唔係喎，佢係七人草場啊。 真係好奇怪。 喂，係草場嚟㗎，係草場嚟㗎。 咁就要睇翻。 係啦。 嗱，可以咁講啦。草場咧就希我建議著波波布啦，百零蚊對 嘅。 Long 哥， Long 哥 詳細少少， 係 啦， 地址啦， 係啦，係啦。但係其實我覺得 唔 係好介意嘅。 喺呢個觀塘法院對面啫嘛。 喂。叫佢詳細鋪曬出嚟， 好啊好啊好啊， 大家可以跟得到。 咁其實我都覺得唔係好介意嗰個裝備，因為大家都係自己玩，就算係冇波 boot， 咁你都話未必一定，因為未必一定需要即刻去買對波 boot 嘅。 唔好貴，一百零蚊啫嘛，平嗰啲。 係咁，雖然係咁，有時 M 字頭嗰只128啫嘛。 咁啊，就算係踢嗰啲石地 boot 啊，甚至白飯魚， 唔係啊，我係驚線啦，啲朋友受傷。 但唔緊要啦，呢樣要大家自備啦，總之就 下鞋。咁啊啊！ 即係唔需要介意個裝備喎。 足球嗰度講完啦嘛，咁到我哋個懷舊篇㗎喇喎。 哦，好 啊，有啲咩懷舊 篇？懷舊篇講骨場係咪啊？ 講骨場，哦，係啊。 即係講 十几年前北角乜嘢都嗰啲形式。 即係斜骨牆啦。 斜骨牆 啊，其實我邊有定骨牆。其實首先呢，我覺得講香港嘅骨牆呢又幾好玩嘅。咁但係就即係要講呢就係、是、我首先我要講嘅就係、是、呢，我覺得時下即係好多人成日都鍾意揼斜骨呢，但係你首先其實揼骨就唔同去搞嘢啦。咁、 嗯嗯、 你首先其實我就覺得呢要你要識享受正骨先。即係其實你唔可以撇開正骨嗰樣嘢㗎。即係我成日都同我啲朋友講，就係話唔好成日諗住斜骨就真係。 我有啲朋友係 真係，唔係我知好多人好多人都係咁樣，但係我自己嘅心得啦，即係因為嗱，我就好早出嚟揼骨嘅又係，即係我乜都早啦。 骨癮，你骨癮重，你骨火重啊你。 係啊，我啲骨癮其實仲大過啲唱歌癮嘅，咁就我大咗15歲到我就去揼骨嘅。咁我開頭揼當然就係正骨啦，即係我第一間揼骨嘅場咧就係灣仔嘅新型角。咁、哦、我揼到依家都仲即係嗰度差唔多用我屋企咁啊！咁我其實有，譬如話嗰段時間我成日去嘅場咧就有兩個半場到啦、 嗯， 一個就喺灣仔嘅新型角啦、嗯，一個就喺尖沙咀以前嘅天天啦，天天就喺啊即係好多外國人聚嗰度叫咩話？嗱、嗯，死突然間 差位 咩大厦咩大厦？ 重庆大厦， 重庆大厦下边嗰间天，即系唔系而家嘅， 唔系依家 天就搬咗去，系啦，差唔多 定 啦。咁就嗰阵时嗰间天天啦，同埋另外搬咗场咧，就系有阵时就会跟啲 uncle 咧，就会去嗰阵时叫做最贵嘅场，就喺尖沙咀嘅中南海咯。 哦， 咁就咁啊，但系新型角系一个最，即系我对我嚟讲最好 feel 嘅。你都真系好多经验 嘅，好多经验，即系揼骨我系好正啊！我系由最初啲 uncle 带我去揼骨。咁我好怕揼骨嘅，咁我记得我即系头一次揼骨咧，就即系我全身，你知通常啲人第一次揼骨就系、是、哇，即系你摸我边度我都觉得哇， 痕痕地， 痒痒地，好酸酸地 啊，唔系啊，我记得我第一次揼骨咧，推完油之后咧，俾块热毛巾辣力辣你嗰度系攞我命我， 系啊，咁我就我嗰时揼骨咧就系、是、即系我记得头一两次咧，我就仲俾啲骨女闹我、即系又喂僆仔你又咪揼骨噶。佢話：喂，唔係你走啦，你走度度都唔揼得嘅咁樣，即係咁，但又咁樣演變到去後尾咧，即係我以前喺新型角喺天天係好誇張嘅，即係我講緊係80年代中打後啦，即係八下一路，即係由好瘋狂嘅時候咧，我係一個禮拜大約係坐底30,000啦，跟住然之後每一次咧，即係冇四個鐘我係唔走㗎。咁、就即係踩開頭又開始踩身啊， 踩背 去到踩背啊，踩背係咩？踩埋手啊，踩埋手咩？我踩埋頭啊， 踩頭 踩頭㗎， 踩頸㗎，頂曬窿都踩頸， 踩頭啊，乜嘢都踩㗎，即係嗰就變咗。即係後尾由一個即係由最初唔揼得骨， 變咗骨精 食力瘦，即係咁 我都係個食力瘦。 咁我覺得就係話，然之後咧就即係逐個階段去啦。咁你喺揼正骨嘅時候咧，即係如果懷舊咧，就係喺嗰個時喺嗰個時候咧就冇斜骨㗎，喺早期嘅時候。咁咧其實咧就嗰啲女咧就好識就會用一啲方法就去箍客啦。就其實就係而家所講嘅有啲正骨牆嘅半肌嗰啲啦，即係以前冇半肌呢個 terms 噶。咁佢就會點咧？即係譬如攣你大髀筋嘅時候咧，咁佢就會搞到佢差唔多你嘅身材啦， 唔覺意嗨下啦，咁有時 都唔係唔覺意，佢根本就故意嘅。 故意 咁就等你即係下次就翻桌啊嘛。咁但係你叫佢搞咧，佢係唔會，佢就冇起肌呢樣嘢噶，即係喺嗰個年代。咁後屘咁就呢啲係一啲板斧啦，啲女嘅板斧啦。咁同埋就咁，然之後慢慢就去到就係開始就有斜骨啦。咁斜骨咧，我嗱即係我自己嘅經歷啦，因為可能未必每人嘅經歷都唔同。我嘅經歷咧就開始就去就一定要不得不提就係北角 嘅X刀 啦， 黃 X。 其實要提兩個地方嘅，一個係首先講嘅就係 X 刀啦，嚇。咁 X 刀而家都仲喺度，所以唔開得名啦。但係嗰間我諗都無人不識啦。咁就其實佢退我哋退最初嘅時候去咧，我都有去㗎。佢都係由正骨牆變到做斜骨牆嘅。咁最初 X 刀嗰陣時咧就好過癮㗎，就係、是、首先冇獨立房啦，因為喺正骨牆年代咧。其實就冇 平時間啦嘛， 通常都係 啊， 拉 係 一間大房就四五張床嘅，因為好少，因為揼正骨咧，以前 揼正骨嘅時代嘅風氣咧，就好多時都係 三五條友 嘅揼骨 噶 嘛，就唔會話一條友自己去一間要去霸一間房咁樣噶嘛，咁所以通常都係一間大房。咁好啦，咁佢喺轉變嗰個期間，其實就好得意嘅。咁咧就會就因為開始咧，唔知點解嘅，我記得最初去嘅時候咧係揼正骨。 嗯， 咁唔知到某一段时间咧，好自自然然咁咧，嗰度嗰啲女咧就开始 变咗样噶啦， 就会系啦。最初嘅时候嗱，我好记得第一次我喺 X 都做咧，系咩都冇嘅，揼揼下骨，突然间条女咧就嗰时冚住张毡咁样啦，佢就会伸只手入嚟，跟住就搞你啦，搞你咁就打埋，咁你就俾 tips 佢啦。咁后屘再发展落去咧，就开始有啲女咧又有啲獨門秘技， 新招式 嗰啲咁嘅嘢出嚟啦。我全部嘢就我即係我就好斜骨嗰啲咧，我就好多就喺 X 刀嗰度開始就即係發現嘅。咁然之後開始用 pat pat 係一個程序啦，然之後跟住先再同你起機啦。咁但係咧喺嗰段時間咧，嗰啲牆咧仍然啊 X 刀仍然係冇獨立房嘅喎。 係 咁嗰陣時，所以就好盞鬼啦，簾都冇嘅。我可以話俾你聽。即係而家啲人我諗冇經歷過係想像唔到嘅，就係咁然之後就點呢，大家入去呢就霸位啦、我好緊要嘅入閘嗰下係好緊要嘅，一入到房即刻就喺度瞄，咪一入到去即係一入由休息室入個經理一帶你入到去啦，你就然之後咪有玻璃㗎嘛，咁你就會即刻就會瞄嗰啲房啊，睇邊間小人啦，第一樣揀、第二樣呢就揀邊間呢有嗰啲，就算冇少就算間間房有人，就睇下邊啲有埋邊嗰啲床啦。 係埋一張。 係啦，咁然之後呢，譬如話有啲舉個例，譬如話有啲房係五張床呢，你就唔會發覺呢會瞓曬五個人嘅。 卡啦卡啦 咁。卡啦啦，即係最頂籠係瞓三個人啦。咁所以嗰陣時就好過癮嘅，首先打機起機起得好鬼鼠啦。跟住呢就。 有聽到 有聽到嘅。你知然之後呢，譬如你只係呢，你會聽到啲聲音全部就最近就近到係同你係隔一張床嘅啫。咁你又會聽到好多嘢啦，即係譬如話有陣時我聽到啲就啲女就話老闆呀、得未呀、你呀走到遠啦咁啊，喂我左手又嚟過右手又嚟過你都仲未得咁啊，咁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奇嚟嘢啦，跟住 聽到就係話快啲呀， 隔離嗰啲又會笑㗎，咁大家慢慢耐咗呢就習以為常啦，已經即係都冇乜所謂呀，總之你唔好望我，我又唔好望你， 咁到後期啲嘢應該會幫你不你扮嗌㗎，扮叫床。 後尾呢再有另外一個階段啦，咁呢就會慢慢呢就後尾又見到 X 刀呢就開始加簾 啦， 未間房㗎就加簾啦，咁呢又會拉埋條簾啦。咁然之後到後尾呢就再當然啦，就開始啲骨牆開始 獨立房啦， 好多即係湧現啦呢啲斜骨牆，跟住然之後就搭，咁然之後 X 刀都要變到就係去即係裝修就整獨立房啦。咁另外仲有一間， 因為呢我第一次嘅斜骨呢就係、是、去咗北角，我探下蔡素玉， 係 啦，去咗嗰度。 仲有一間就不得不提嘅，就係而家就冇咗㗎啦，咁所以冇咗其實我都可以開名啦。咁嗰間其實又係備組嚟㗎，咁嗰間呢喺 X 刀嘅差唔多同一時間呢就已經就出現㗎啦。即係X 刀應該早會少少㗎啫。咁嗰間呢最初嘅時候就喺灣仔，喺我哋而家做節目好近嘅，喺灣仔度就叫做嘉年華。嘉年华呢其实好多人都听过，后尾呢就好多人都听过嘅呢就係喺 X 刀嘅对面马路呢就有一间另外一间好大嘅呢就叫做嘉年华啦，不过嘉年华嘅前身同一个老细就係嘉年华啦。嘉年华呢就喺湾仔嘅，唔知就係喺湾仔度嘅。咁佢嗰陣时就好，佢呢就最初嘅时候又係好嘩好虚撼㗎。因为佢係差唔多一开就係已经系一间斜骨场。係我諗我可以咁講啦，喺香港島係獨一無二，就係嗰陣時。咁呢我喺上面見過好多明星，包括呢個風九華啦，即係包括好多咩 曾志偉啦、 何乜敬啦，嗰陣時嗰啲好紅嗰啲啦，仲有 校長 啦，我全部見過曬㗎喺嗰度。咁但係嗰個但係嘉年華呢佢唔係好骨長㗎喎，即係話點講呢，佢呢就沖涼好簡陋，其實似一間馬籃多啲嘅，咁嗰啲牆佢 即係用意好清楚。 嗰啲房咧，哇！就我哋嗰陣時就喺當年嚟講就好新奇，因為啲房入到烏燈黑火，即係好搞嘢 feel 嘅。咁咧就然之後咧就仲有啲女咧就我嗰陣時就又枕住上去嘅， 係 上。咁咧啲女 嗰個時代係幾？大概係幾？ 八六八七年到啦。 Okay。 如果我冇記錯，咁然之後咧就啲女又好容易咧會可以出街嘅。 系 咁就出街呢我就唔係話咩買唔買鐘，就通常就喂撞啱去放工啦， 食宵夜啦， 咁就出街開房咁樣 一條龍咁樣直落囉。咁然之後嘉年華呢就開咗，我唔記得，唔係好耐時間囉，我諗大約年兩兩年，跟住然之後佢就我諗去到90年代初就個老闆搵到夠錢啦，佢就喺北角呢就開咗嘉年華啦。嘉年華呢嗰陣時就搶咗 X 都好多好多生意，因為嘉年華個場 仲 靚好多啦，同埋呢嘉年華其實呢喺成即係跟住一路以後嘅時間呢，邊一個時期呢佢嗰啲女呢嗰個質素呢係好好嘅。譬如話佢引入咗好多好高質素嘅北妹。咁所以其實喺嗰段時間呢，咁嘉年華又變咗我第二個家啦。 佢即係我就好少咗嘅時候佢都仍然好高質素。 好好好質素㗎。 因為 係啦，咁同埋佢收嘅價錢呢係貴過呢、這個係貴過呢、這個 貴過 X 㗎。佢差唔多，咁然之後到後我每一段時間都貴過，我記得做最後佢執笠嘅時候就大約佢已經改嗰啲叫套餐制啦，就900幾蚊㗎啦，咁就 啊你真係講下套餐制係咩嘢添。 嗱早期呢其實起機呢斜骨呢就冇套餐㗎、 早 期呢就係揼骨還揼骨 簽代資， 然後就簽代資。我記 得又要講下代資係咩先，好多我 代資其實 咁當時啦， 咁其實正骨又有代資，斜骨有代資嘅。咁正骨個代資呢通常啦，即係唔好講中南海先啦，一般嘅場啦，香港九龍嘅場啦，就不成文嘅規定啦，其實我覺得啦就係大約一個鐘頭，即係一個鐘100蚊到啦，有啲會收50啊之類 嘅。 當然啦，你話你唔俾都得嘅，其實間間場都係咁講嘅，但你唔俾呢其實就好樣衰嘅，即係真係好老土嘅，因為啲女真係靠啲代資嚟搵食。咁好啦，咁斜骨場嘅代資呢佢都係早期嘅斜骨場都係用代資制嘅。咁就係、是、咁就又不成文嘅規定啦，就係兩嚿水嘅。我記得由兩嚿水開始，有冇平過兩嚿我唔係好記得啦，因為可能記錯。咁後咩呢就開始加呢，就加好景㗎嘛，嗰陣時香港。咁呢就嗰陣時就有啲就已經就差唔多年年加㗎。咁就去到我記得早期呢就加到有嘉年華呢就會係嗰年呢就220呀咁樣代資。咁後咩呢就加到250。咁呢加到250嘅時候，其實因為已經好多斜骨場啦，即係香港又有啦，跟住澳門又有啦，咁樣就開始到後期啦。其實就香港變咗就調翻轉頭跟澳門大陸嗰陣、就套餐咗，唔好煩啦，大家就咁嗰陣時，譬如話早期有啲場就係、是、有啲細啲嘅斜骨場就七嚿水，或者有啲就咁譬如嘉年華嗰啲就900我記得990咁樣嘅。 因為嗰頭咧都有 咁上下， 係啊， 嗰頭都有啲叫正斜骨場，覺得一樣㗎啦。 係啦， 個套餐就所有兩個套餐啦，有一個套餐就齋揼骨嘅。有一套餐就係幫你打飛機㗎嘛。 你講斜骨腸？ 係啊。 唔多㗎喎。 都有㗎有㗎。好似 冇乜冇乜我記憶中就冇乜斜骨腸有套餐有正骨嘅套餐價。咁你話當年你話屋企除咗呢兩間之外啦，仲有一間其實都要講㗎，就係、是、九龍嘅佐敦囉。咁嗰間就係、是應該而家都執咗㗎啦。即係同火鍋齊同名嗰間咩興呀、有冇人知呀 咩 喺佐敦㗎。其實好似執咗 我就。 開埋名德興啊 ，OK， 咁樣嗰間咧，嗰間就係好出名，就係因為佢玩得好癲嘅。其實喺 大家樂斜裏 喺油麻地佐敦咧，嗰當年咧有幾間咧係玩得癲過呢個香港嗰啲嗰啲斜骨場嘅，即係佢入面你可以俗語講 ML 買啦， 係咯、 啊，即係又擔啊又乜嘢嗰啲就喺油尖旺嗰啲斜骨場就出嚟嘅。 都 係嗰兩間 都 係玩得 套餐制㗎嘛， 都係套餐制嘅， 即係話有拉打嘅， 唔係都係從早期 ML 嘅。 佢哋早期其實都係代資制，就係、 是、 因為都係差唔多嗰個年代，跟住然之後咧就慢慢就一轉套餐就大家一齊就轉曬套餐，係啊，咁、 okay. 所以就係咯，呢、這個就係即係我諗其實幾得意咁，但係而家今時今日就因為即係大家都玩到好似 好厭啦， 咁同埋嘉年華就好可惜啦，因為佢停過幾次牌嘅，咁而家今次咧就我諗已經差唔多 confirm 係翻即係冇翻身。其實佢係好最輝煌嘅年代咧，嘉年華好犀利㗎。嘉年華個老細咧係去到廣州就又開翻一間叫嘉年華喎。咁、但係喺廣州嗰間嘉年華咧就揼正骨嘅，嗰陣時佢就唔敢玩斜骨嘅。咁所以嗰即係嘉年華就係一間即係如果你講斜骨場係唔可以唔提嘅一間。 金刀都中過幾好多次蛇囉。我見過囉因為我係囉。金 X 都中過好多次蛇囉。咁仲喺度。 但呢個我諗係睇過 立不到 喎。呢個係睇過後台啦。即係我哋成日啲北角友就成日講㗎。啊點解咁多年呢 ?X 刀唔使點停㗎喎。冇見過 X 刀突然間又話續牌攞唔到啊續唔到牌啊跟住停咗一輪。大家係話停過好多次㗎喎。每次差唔多到續牌呢就成間場呢就貼咗裝修出嚟就 close 咗㗎。 咁最後一次就係、是、啲人又以為佢又做唔到排停，但係而家已經 confirm 就好似係直情係成間已經唔做唔玩㗎喇、老細已經唔玩㗎喇。咁同埋因為今時今日講真即係到去到去斜骨場香港嘅斜骨場去到今日呢個年代呢即係係好慘淡㗎。即係譬如我而家呢我而家都有㗎間唔中我返嚟香港呢我都會即係如果冇百無聊賴呢我都會落去 X 刀㗎因為譬如夜晚做嗰個經理呢嘩佢真係好犀利佢喺嗰度真係做咗廿幾年佢而家都仲喺度做緊。咁有陣時候我就會覺得就即係身形角同 X 刀我而家都有時會去㗎。咁就好似一個返屋企咁嘅 feel 啦。 咁呢度講係同而家 X 刀啦咩價錢呢咩價口呢 而家係首先好似都係九嚿水到嘅，嗱佢 X 刀咧就得意啲嘅 ，X 刀咧而家都係就分 A、B、C 餐嘅，咁 C 餐咧就係喺入邊砌埋嘅，咁然之後咧就冇人做 A 餐嘅啦 ，A 餐咧佢就 A 餐就係齋起機 ，B 餐咧就叫做包玻璃，咁然之後 C 餐咧就砌埋，咁通常條女咧而家 X 刀嗰啲女咧，有啲人就唔中意落 X 刀就係咁解，因為你落親 X 刀咧，如果你十下十下咧。佢一定焗你做 C 餐嘅，咁C 餐1000幾嘅 ，OK， 冇記錯，1000幾嘅，咁啊 B 餐好似係八嚿咁樣啦，又唔好記得啦。咁但係同佢有時而家落去咧，有時同佢啲經理傾開就係好慘淡啦，即係啲生意根本就係、是，即係佢我諗佢可能佢哋就上咗岸啦，或者就同埋就係、是、即係又或者嗰個場係。自己物業啦咁所以佢哋壓力冇咁大咁佢哋咪照繼續做但係客係好少㗎。因為你如果今時今日邊度係主流嚟㗎即係如果你要揼骨咪上大陸囉。 識味啦 係呀識味㗎 香港識味㗎 你而家香港所有呢啲咩已經即係冇人談論㗎。 啊係呀。節目完之前呢我都要講一講呢我戰南俱樂部有個新發展。咁呢同子晨傾緊偈而家聯絡緊。咁可能呢會有一集即係每個月都有一集之前嘅節目咁樣就唔同啦唔同以前喺隔離台嗰、個之前節目嘅咁我係捉班性工作者啊捉一班呢啲香港 嫖客係咪 香港嘅嫖客因為佢哋都有啲恩客啦佢哋嗌恩客嘅佢哋有啲恩客都係之前義工嘅咁樣我就捉佢上嚟講下佢哋嘅錯誤報告而家傾緊咁樣到時呢可能每個月嘅頭一個禮拜二啦就係、是、呢、這個紫藤特約嘅戰南俱樂部嘅 咁同埋都要搵你交代一下喎援交妹點樣啊 援交妹仲 俾人追到緊要 係呀仲係咁啊等等先啦約緊咁而家其實性工作者嗰度呢就其實而家同紫藤傾緊呢就不如等一陣啦咁其實佢哋好多嘅佢好多搵好多俾我咁樣呢樣就睇下將來發展傾唔傾得成埋啦唔知㗎佢哋要二月開一次會開完會先至可以confirm最快可能三月頭嗰三月嗰個第一個禮拜二就會出呢個紫藤特約嘅戰南俱樂部㗎。 係 ,OK? 好啦。 好 ,over 搵曬啦。好啦。 OK, 拜拜。 拜拜。